陈叶辉感觉着，觉得这次不只是可以收拾一下君莫笑，连两个工会中的劲敌也是可以一并打压一下。陈叶辉这好友栏都已经打开，正准备去消息其他工会会长，忽然又有消息来到，消息内容却是之前两次的翻版，只不过这次的工会名称换成了烟雨楼。烟雨楼也想凑着热闹？陈叶辉还在这嘀咕呢，结果类似的消息已经接踵而至，从侧面倒也是反映了叶修这次巨怪的效率。中草堂、361、百花谷、呼啸山庄、踏破虚空、黄蜂、鹤舞，工会的名字一个又一个的出现在了消息中后，陈叶辉终于是傻了。众矢之的，不智之举。陈叶辉发现自己完全搞错对象了，此时正在被孤立的完全是他们家王朝才对。作为会长，陈叶辉当然完完全全的知道，这活动他们家王朝是绝对没有参与的。新消息继续不断的来着，有的却是有些重复，毕竟派出来的工会成员也不知道有其他人已经把消息报告了会长。几乎没用多久，陈叶辉就已经基本理清了有多少工会现在在和君莫笑一起厮混。12家，虽不是全部，但也差不多了。三大工会一个没跑，其余有实力的工会也是纷纷参与其中。这很多工会头前还是和家王朝一起围剿过君莫笑的，但这才一个转头，为了眼下的利益，立刻就旁若无一的去和君莫笑合作了。陈叶辉没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他清楚君莫笑的身份，知道叶秋和家世之间并不和谐。不明真相的人或许会以为家王朝是最会得到叶秋大神庇护的，但知道内情的如陈叶辉，却是在脑子里根本就没有产生过与叶秋合作这种念头。数完这12家工会，陈叶辉再一看，剩下的还能有点实力的也就轮回工会这一家了。轮回的孤隐却是因为对君莫笑太多的私人情绪影响了心情，没去主动搭理君莫笑，此时却也正和陈叶辉一样，完全感受到了冬天般的寒冷。他们无计可施，也无能为力，面对12家工会的联合，他们又哪还有什么手段去制止呢？罪恶之城的圣诞小偷以极快的速度汇聚到了君莫笑的身后，至第一波出去的90多个玩家先后回来后，至少都会带着一个圣诞小偷，有的甚至不止一个。半个小时，只用半个小时，君莫笑的身后聚集起来的圣诞小偷的数量就多达415个，远超他独自一人时8个小时聚起的圣诞小偷的数目。而此时罪恶之城的圣诞小偷资源立刻又是进入了短缺，可以说除了这99人的团队，其他人想找到一个圣诞小偷都得不知找过多少个地方。99人的团队此时齐齐冲向了罪恶之城的中塔，没有停留，叶修直接指挥着君莫笑就开跳了。圣诞小偷蜂拥在他的身后，只是这一次没等君莫笑跳到顶，中塔周围就已经有许多玩家展开了攻击。圣诞小偷置若罔闻，仿佛这些攻击对他们来说没有伤害似的，他们依旧是执着地冲到了塔下，开始爬塔。因为攻击他们的这些玩家并不是这99人团队中的成员，所以圣诞小偷当然是理都不去理会他们。而这些玩家自然是12家工会派来的人手，他们的攻击会对圣诞小偷造成伤害， 但是却不可能抢到仇恨。虽然到最后他们是连一丝一毫的利益都得不到，但是作为俱乐部工会中培养的高手，他们也算是半职业性性质，各工会自然都是各有制度给予他们好处，这种时候自然是要服从工会的安排。怎么打也不会 OT， 这或许是每一个输出最大的梦想。而此时因为圣诞小偷特别的仇恨设定，这些玩家却是完全享受到了这种乐趣。在这样的攻击下，圣诞小偷已经开始不断的倒下，金光闪闪的失窃礼物散落地面，团队中的玩家在周围虎视眈眈地流着口水，却一时间都没敢上去捡。此时对圣诞小偷们进行输出的大多是元素法师、魔剑士之类的拥有较多范围杀伤技能的职业，中塔下一圈都是他们的攻击区域，那些失窃的礼物自然也都是落在这片区域里。团队中的玩家自然是无法再和这些输出们组队，贸然冲上去很有可能也会像圣诞小偷一样倒下，所以只能眼巴巴地掐时间瞅着，就等攻击停止后冲进去疯抢这些失窃的礼物。如此的攻击下，效率自然别提会有多高了。最终能成功冲过火线爬上塔追着君莫笑都是稀稀拉拉的，这些冲到塔顶自然是被夜修无情的击落，跌下塔来最终也只能是化成一具尸体。而这一次尸体堆起的可比夜修和苏沐橙两人要效率不知多少倍了，只一会儿塔底都已经被完全埋在尸体堆里，这尸体刷新远比爆出来的东西刷新要快，玩家们倒也不必担心被尸体埋掉的失窃礼物会被刷新掉。望着这壮观的场面，蓝河都有些呆了，蓦然间倒是想起了第一次和君莫笑一起下副本时候的场景。 一波流啊，这又是一波流， 蓝河喃喃自语着，如同当时他们刷冰霜森林所用的一波流打法一样，这次这打法最重要的无疑又是君莫笑这么一个超级强力的 MT， 不管是用了翻墙还是跳塔什么样的手段，能聚起415个小怪的仇恨，这对于一般人来说根本是无可想象的。不过这次的场面更壮观，蓝河的惊异程度却反倒不如头回下冰霜森林时，毕竟现在的他已经知道君莫笑是谁。叶秋这种超越他们不知道多少重天外天的大神，那做到的事当然是他们不敢想象的。没几分钟，塔底活着的圣诞小偷就已经不剩多少，众团队的玩家终于是忍耐不住蜂拥抢进，各会长的输出队伍也是停止了攻击以免误伤，这最后一点尾巴就由得这些玩家自己去收拾了。塔顶的君莫笑此时也是从底下一路开着枪飘然落下，大神降临地面，众玩家不由得就是让开了条道，12家工会是由得他们自己去抢礼物，但是叶修他们三人却是事先约好得到稳定的利益保障的，毕竟也参用疯抢方式的话，对于只有三人的他们来说当然是不公平的，而这打法又是没有叶修就不行，他当然有资格要求特别对待，各大工会也是没话说，完全依着他。415个圣诞小偷，415件失窃的礼物，照事先约定的均分13份，叶修他们三人拿一份，这一波来说差不多31、32件由叶修他们三人分了，余下的却是工会玩家96人一通哄抢，平均下来的话每人都可以拿到3、4个， 这一波结束，圣诞小偷自然又要刷新，99个团队立刻又要开始行动，而负责输出的干脆就是蹲在中塔这边不离开了。更有玩家奇思妙想，建议君莫笑不要离开中塔了，就在这儿等着他们把怪引回来团灭即可。叶修听说后自然是大为摇头，他还真不是神仙，要引这么多怪的仇恨肯定得借助地形奔走，就局限在一个地方控制几百号怪，那就有些太玄幻了。不过第二波也确实比上一轮更效率，这趟出去的玩家普遍都会直接带着两三个圣诞小偷再回来，同时杀两三个，他们这些高手也会觉得有点困难，但是只是这样带着跑，别说两三个，四五个他们问题也不会太大。于是这次聚齐400多号圣诞小偷，再到杀光捡光礼物，整个都没用半小时。众玩家都是兴高采烈，这积分和奖励拿得真是轻松无比啊。更愉快的是，他们12家工会的这些成员在圣诞猎手榜的榜单上也是顺风顺水地开始朝上突进，而像加王朝工会的名字，那积分增长却显然已经是慢下来了，这自然是很让众工会高兴的一件事。原以为这次的系统活动是没法和加王朝竞争了，不成想有了君莫笑，一切都不一样了。不是31到35的这个等级榜单，连同以工会为单位的那个工会榜单上，12大工会的积分也明显开始和独占鳌头的加王朝不断拉近着距离。加王朝、轮回工会此时却都是苦逼之极，他们现在就像是蹲在地上捡食吃的，等君莫笑和那些个工会吃饱喝足，不小心掉地上几个馒头渣时，他们才有的机会一吃，而且就这馒头渣还得凶抢呢。那12家工会各出8个组个队，再派了点做输出，还余着一些闲人呢，这些人游子是混在罪恶之城里抢馒头渣，可把加王朝和轮回他们气坏了，连馒头渣都不放过，还有没有天理了？陈叶辉等人还在为连馒头渣都得抢而感到愤慨时，叶修他们这边的团队手艺却越来越是纯熟，再加上找圣诞小偷，这更主要还是个运气活，某次人品大爆发，20分钟就连聚带杀消灭圣诞小偷400余只。积累了大量抢馒头渣经验的陈叶辉甚至都可以通过馒头渣的多少估算到叶修他们那边每一次的进度。馒头渣的日子固然艰难，但陈叶辉却还是在咬牙坚持，即便是馒头渣，罪恶之城的馒头渣却也远比其他练级区的馒头渣要大，新区玩家比老区要多，但是此时只是局限在这么几个练级区里，人口密度有多大可想而知，真扔去琉璃之地一线峡谷什么的，几个小时见不到一个渣的人多了去了。新区的世界频道上这一天的活动下来，哭天抹泪的是主题，而看着榜单上距离前三位是越来越远，距离后面许多人的名字是越来越近，陈叶辉焦虑却又无可奈何。他知道叶秋就在俱乐部对面不远的网吧，跑去捡了电线的念头也曾闪烁过，但到底还是没有这么没下线。陈叶辉此时只有一个可盼的，毕竟这活动的时间长达36小时，而君莫笑不像他们工会的这些角色3、2个轮番上阵，君莫笑只可能是叶秋一个人玩，其他来玩绝不可能做到叶秋能做到的事。陈叶辉心中盘算着，是趁叶秋休息的时候 怎么加紧扩大一下优势，让叶秋再上线的时候也完全无法逆转。只不过现在看到对方增长的速度，陈叶辉怀疑等叶秋去休息的时候，他要进行的是怎么追赶上人家的成绩才是。但不管怎么说，这终究还算是个念想。 快去休息吧， 陈叶辉不住地祈祷着。星星网吧里，叶修、唐柔加上陈果三个人却都是精神抖擞。此时夜已凌晨，而今天虽是平安夜，却是不折不扣的星期一。圣诞节可是没有假期的，过这节的人们却也不得不收敛着点。游戏方面虽然有圣诞活动，但游戏毕竟不能取代真实的生活。这一到凌晨深夜，人还是少了许多。新区、老区、神之领域，哪里都是如此。那些坚持在线游戏的，无疑是赢得了更多的空间。到了夜半三更，世界上抱怨杀不到圣诞小偷的明显少了。陈果也是因此在收益上有了明显的改观，这才挺过了最困倦的那一段。没有熬夜习惯的他，此时夜半三更却也是精神抖擞。第十区的罪恶之城恐怕得是荣耀中唯一一个未受这深夜影响的。这各大公会能冲到等级顶端的账号角色全是24小时连轴转的，通宵极其正常。在各大区域在线玩家减少的这个时间里，罪恶之城下午多少人，此时依然多少人，而且依然远比其他练级区活动的玩家要少得多得多，捡馒头渣都比他们过得爽。在线的玩家都在忙碌着，叶修自然也不例外。唐柔原本和苏慕成一起都是跟在他左右帮他挡挡麻烦的，但是在第一次料理了一下家王朝派来的角色后，再之后就没见什么捣乱的家伙。在这一回合上，陈叶辉已经是认栽了。叶修这边都和12家工会联手了，再捣乱那和飞蛾扑火也没什么区别了。陈叶辉审时度势，虽然记恨，却还是理智的去捡馒头渣了。于是唐柔和苏慕成就变成了陪着叶修的君莫笑跑来跑去，这对唐柔来说就太无聊了。跟了两次看真是没什么事儿做，这姑娘也就拿着她的韩烟柔和其他玩家一样引怪去了。最后就苏慕成的风书烟幕是一直跟在叶修的君莫笑后面，两人有话就聊几句，没话了就默默地各自做着事儿。苏慕成那是有实力能聚些怪的，有时发生点突发状况，倒也经常帮着叶修接接手。各工会的玩家在度过了开始那兴奋劲儿后，心态渐渐也是归于平静。不过看着在榜单上不断上升的名次，却依然是动力十足。夜越来越深，不过荣耀玩家基数大，虽然绝大多数玩家都去休息，但依然有庞大的夜档让这个世界不会显得冷清。加上新区人口集中，几片练级区里竞争依然是挺激烈。世界上抱怨找不到怪的，骂抢怪的，骂礼包开垃圾的，一直到天都亮了依然不间断。